锵锵三人行，哎，这个马老师一来我就觉得财神到，整天听你讲这钱的事儿，我就特高兴。你还没钱，你现在早都自由了吧？你 讲那按照那个，我看那个胡润好像前一段时间讲是2.9亿是吧？ 啊，胡润自己 啊说 说你的财富、啊、 说在大城市不是？ 我以为说你的财富 实现叫财务自由的话，最低限是2.9亿。 你这个跟我说到一块儿去了，我正是想提提他这个事儿。你知道最近呢，我见到我一些有钱的朋友哈，我最爱问的就是你自由了吗？你自由了吗？ 啊！ 然后那天我就是看见这个胡润说，在中国呀，是要财务自由啊，2.9亿，给我看颓了。我看了之后，我就决定，我就跟人民站在一起了，跟人民， 我 永远自由不了的人民在一起。 我们不见得欢迎你。这个钱呢，2.9亿这个东西啊。其实这个东西它就经不住一个推敲。 我十年前的时候还2000万呢，现在都已经。 我十年前，我应该说，我20年前应该是财务最自由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500多块钱，我还经常每周都能出去到那个大排档里边去吃一顿。 马老师，您可能把时间算错了。 而且 20年前啊，那时候我是刚毕业，我还1000多块钱呢。 那差不多。哎，不，我们在北京，北京真的就是500多块钱。工资 那得30年前，80年代吧，90年代初吧， 九十年代那会儿就是这样，所以你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自由啊，我无忧无虑啊。但是一个人有钱并不见得就是他真的有多少钱他才觉得有钱，你知道一个人最有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一个人第一次赚到100万的时候。当他第一次赚到100万的时候，他周围都是穷光蛋，他最有钱，请客的是他，借钱向他借钱的马上想到都是他，他那时候感觉可好了。他最没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没人还钱的时候。 当他赚到第一次赚到1亿的时候，当他第一次赚到1亿的时候，他发现他周围这个圈子里边他是最没钱的，别人有私人飞机，什么都有。他发现，哎呦，我弄一个私人飞机都不够，还得奋斗很多年。就那个时候，他发现他最穷，别人住的房子，别人玩的，都是这样。 我觉得马老师， 所以不见得 可以放在机场里边放。 真的，就是不见得就是你越有钱，关键是你跟谁在一块儿。比如说我跟你在一块儿，那我就是老百姓，对吧？但是你跟王健林在一块儿，你跟马云在一块儿，那就是 这些年， 那你是没钱的。 我这些年之所以这个脸活得越活越绿啊，就是因为我的朋友都比我有钱， 就越来越有钱还。 不是 脱离人民穷。 我觉得就是说，真正的自由啊，看来啊是跟贪欲有关。 对 对， 比如说我说我向往财务自由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过着我想过的生活，但是不受任何绑架。 因为 上班就是一种绑架嘛， 对 吧？ 对， 那但是什么是你想过的生活，对吧？每天一盘干炒牛河， 对， 可以是你想过的， 也是 对吧？ 对。 但是呢，照我现在，那可能就得2.9亿，我才能过上我退了休以后不用干活、不受任何绑架的生活。 就咱们三个目前，我觉得可能马老师是唯一过上想过的生活的。 马老师，我听说了很多江湖传闻， 对， 您是据说是真正很少数的真正发了的经济学家。 不是，那就讲你就按照京巴不为币算，我是2.9亿。 马老师主要是靠教别人如何发，然后发了。 很多情况，你看在中国，而且特别奇怪，我有时候觉得挺惭愧的，都是那些没钱的人。 来买你的单， 告诉不是、告诉那些有钱人怎么去赚钱。你比如说我们做一些讲座，就是下面坐的都是比我有钱的人， 但是 我在那儿就振振有词的告诉他们，哎，下一步应该投资什么，全是，哎，我有时候觉得，哎，这个挺扭曲的啊，下边那么多有钱人在听一个没钱人讲怎么样去投资，怎么样去理财，哎，这个局玩的还挺好，你看还不断的是这样。所以你讲这个自由，其实我对自由的理解可能更简单。你比如说，我每天如果有一碗牛肉面吃，我就觉得挺好。然后呢， 那你挣那么多钱干嘛？ 做自己喜欢，没有那么多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比如说，我不见得说就不工作啊，叫自由。哎，我觉得有一个特别自己喜欢的，而且每天还很忙，哎，这也叫自由。所以，2.9亿啊，其实胡润这个。他是把这个东西太简单化了， 人内心的这种自由，其实你很难用那个数字去。 他有可能是用的一个什么数据模型，比如十年前真的看到一个说2000万能实现经济自由，咱们大概还认同， 对 吧？ 对。 那房价现在真的是涨了10倍，他有可能就是这么测算的。你的收入、你的房价和整个股市的这个什么估值，它就到了2.9亿这个程度。 我觉得这个数字引发很多焦虑。 对对，哎，最近这个房价真的是自由不自由啊？我要叫我说也简单，有房子就叫自由，真的。我跟你讲，这个马老师就是说，我真的是没有什么钱，所以我为什么特别恨资本呢？他们老不找我，你知道吗？就我恨死他们了。就是我现在还得干活，我恨死了。就是你知道吗？但是干活我永远也忘不到2.9亿呀、啊，你知道吗？不管我价码多高，永远遥遥无期。但是呢，而且我就跟你分享这个，就是说我现在的钱已经买不起我现在住的房子了，就幸亏我买得早，因此我就感觉到您说这自由，对吧？ 对， 早买了房子你就有个自由， 就是自由， 就自由吗？就现在觉得当时没买的那个人你就不自由啊？ 当时可是都被称为房奴，那时候觉得你失去了自由了。 所以我就说，哎，现在就是说量价齐跌呀、啊，不都说是这个国家的这个调控政策见效了？ 对， 对， 那是不是不用把买房子当投资了？ 我觉得第一个肯定是像去年的热点，今年因为是严厉打击的对象，所以今年整体来看的话，市场整体降温，这是已经成为一个定局。而且现在特别以北京为例，因为北京打得特别狠，那这个流动性也就打掉了，就银行贷款你很难贷到。现在你去加杠杆，你现在去买房子的话，比如说你以前买过，那就你现在买房子，不管你有没有房，都算二套。那么算二套的话，就是80%，那80%等于只有20%的杠杆，这20%的杠杆，银行还不见得给你。你一问说哎还没批，你一问还没批，等于是你拿所有的钱去买，他是这样。所以整个市场现在你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就是你比如说在3月份你去买房子的话，你砍价，那750万的房子你砍了一晚上可能会变成800万，那但是你现在如果你去砍价的话，这个价格还是有松动的空间，就是买卖双方的博弈的地位已经变了，已经从过去的卖方市场已经变成买方市场。但是我特别想告诉大家，就是千万不要被一些这个流行的说法，哎，你感觉到很解恨。有些人说必须打到高房价等等，你觉得这些说法本身你觉得哎呀特别过瘾，这是替老百姓说话。但是过去10年的历史告诉你，你听了这些人的话以后，你到现在可能还没房子。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不是说 还是要买。 不是说有些讲的好听的话的你就觉得那是对的。你比如说我老举一个例子，就是1989年的时候，人民日报有一个文章啊，当时就惊呼啊，说房价猛涨，北新望楼新谈。房价猛涨到多大程度？就是上海的房价均价到了2300，每平米2300，然后北京的房价是1900。当时人民日报就算了一下，说这个一个大学生按照现在1900的房价，一个大学生毕业以后不吃不喝，每一套房子需要多少年，他算了一下说需要100年。那么现在你看北京四环以里的房价很少见到低于10万的，那么在四环每一个房子差不多都在1000万以上。那么按照1000万的价格，我算了一下，如果说一个大学生现在毕业不吃不喝需要多少年啊，可能他得从乾隆年间开始工作，他才有可能买得起房子。 哎，彩夫，你觉得这个同意他的观点吗？ 我记得哈，马老师这个其实很多年来其实一直是强调这个楼是很危险的这个观点的，是吧？ 那你没有 我一会儿看马老师微博上，马老师这楼是要崩了， 从来没有、啊、这个你说的这个好，就是我从来没讲房地产要崩盘 啊， 而且我总是对这些讲崩盘的人大家碰见， 我是追涨的，就是马老师、 啊、大家碰见 有时候会说一下跌的问题、啊、 你没好好的，我当然说跌，你看北京房价是不是跌了？现在是跌了吧？ 那现在跌， 对， 不是，现在这叫涨幅收窄。 哎，不跌，有些真的在跌，就是相对于3月份那个时候的高点， 成交量也 成交量没了，成交量没了，但是价格溢价空间已经 大了。但是这是不是暂时的呢？ 那就看政策。所以我讲， 因为你长期来讲供需压力还是存在， 符合市场规律，这 是 权力压的。 他这个政策， 他很快就涨，我觉得。 那不，房地产本身你不能讲它完全的市场经济，它在中国本来就不是，从土地开始就不是市场，对吧？所以到今天，如果你看的话，就是我其实我一个基本观点，第一个是政策特别管用，当政策刺激房地产的时候，房子一定能起来。所以你应该看看我在2014年、2015年的文章，我拼命的鼓励大家买房子，而且当年我记得我为了，因为那个时候政策就是2014年930以后政策刺激力度非常大，2013年330，而2015年330，2015年年底去库存，就所有的政策都不断的刺激房地产。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为了鼓励大家买房子，我甚至讲了一句话在文章里面， 自己亲自买了几套。 不是，为了我说，如果政府丧心病狂的救市，你就必须同样丧心病狂的出售买房。那因为每一次你发现到政策刺激的时候，房价一定起来，而且是一次暴涨。中国房价有三次暴涨，这三次的背后都跟政策刺激有关系。 所以说你为什么你在中国你一定得了解，就是说是国家的意志是什么。 对， 你说这个东西啊是不能小看的。我那个前一阵的你知道挺有意思，就是说我去一个省主持一个文艺晚会，你知道啊，我发现这个我们的很多文艺晚会是为了宣传这个国家的政策哈， 对， 但这个形式啊我觉得好搞笑，就是你知道吗，它是先，你就可以想这句话，就是说，先是一个那个史诗性的那个歌舞，然后再朗诵，是吧？还到了这个新世纪的什么什么开门啊，这个又发出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然后背后的大屏幕呱打出来，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买的。然后一帮小学生跟着那个朗诵，是啊，什么样的这什么样的最强音？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 炒的。 哇， 大音乐。就是咱们这段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就留心呢、啊、就说咱们这个国家意志，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拿来炒的。这是不是就是说咱们国家也真是有这个狠心，就是说中国经济绝不能够走上像香港一样靠这个楼市来做引擎的这么一个道路，他做得到吗？ 因为现在我们其实房地产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柱产业，中国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房地产绑架了，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不是说是不是跟香港一样，而是我们已经走了，某种程度上已经走了香港的那条路了。那么走到今天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去分析政策，因为政策差不多，根据我这么多年研究政策的周期，政策差不多最多2年就要变。呀，中国房地产政策你去看的话，无论刺激也好还是打压也好，没有超过2年的。因为一旦打下来以后它又受不了。啊，整个经济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我现在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北京在下跌，深圳在下跌，一些热点城市在下跌，然后呢你拿出你的钱然后奔向三四线城市。然后现在很多人，你看我听到的情况是，有些甚至有些县城现在都在抢房子，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量的三四线城市，除了一些经济条件不错的、经济实力不错又靠着那些核心城市的，你比如说南京附近的那些城市，无锡啊、镇江啊，这些都可以，你发现剩下的那些房子多的没地儿去，目前已经房子过剩了，然后呢很多人又扑向这些地方，很多开发商扑到这些地方去抢地，那是过剩上边加过剩。我同意老潘的说法，就是房价最终是供求关系决定的，哪个地方缺房子哪个地方的房价就高，哪个地方房子多房子投资没有任何价值。所以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们很多老百姓一看北京的房子买不起了，大城市的房子买不起了，然后奔向一些小城市，小城市的房价是没有太大希望的，因为房子太多了。 我今天还看见一个，就是说你说这个县，他们就说那个文中就叫一个蓟县，就是一个 ABCDEFG， 就是在江西的一个县。说这个县里的领导找一个这个浙江那边来的一个浙商，就是说我们这个县啊，这个住宅用地啊，这个就是70万一亩吧，好像是说、说现在要什么招拍挂呀什么的，说你弄几个你的哥们儿来，想把你给我聚到250万，然后呢 就多出来这个部分县财政啊，到时候会用某种方式 经常这么玩 补给你 啊、 嗯，然后于是就到那个招牌挂上，夸夸夸，他找了一帮他上海来的，举了250万，最后开发把这个一个县的这个房子， 嗯， 可能最后卖到上万一平米，就是开发这个楼盘，一下这县的经济搞活了。 啊、对，是这样。 你说这东西， 而且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就当年这是个真事儿，就是当年这个中国出过一个帝王，我就不点名了，出过一个帝王呢，这个帝王怎么产生的？就是这样。然后呢，请了很多开发商来，但是也叫了当地的几个企业去举牌子，结果举了200多笼以后呢，这个当地的这个企业认为还能举，然后叭的举起来以后，后边没人跟了，砸自己手里边了， 对， 砸自己手里边以后，最后这个帝王就违约了。这个因为他没那么多钱，没那么多钱给，到最后哎呀搞得就是大家可以查一下，我不点名，你最后能猜到我讲的是谁。到最后就是还处罚这个企业，罚了他的那个保证金啊等等。但是当时他的作用是什么？就给当地做局啊，就是说你是一个做局的，你到最后是忽悠的别人把这个地拿成帝王，结果不小心说诶，我以为后面还有人举呢，最后没人举，一看没人了，很多。现在我们很多有一些下边你讲的非常对，就我们有一些县真的在这么来玩，而且是多年来中国房地产界的一个就是哎这个一个套路。 但是从需求上啊，从以我老家的这个县城举例子啊，实际上我认为它的需求还是有强劲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农村的小学中学基本上都破产了，现在。就是我们村的人，但凡有点钱的，他已经不在家里边说盖房子，他要去县里边去买套房，他想开了，因为家里边盖的房子不行，就十几年就要重盖。 对， 那一套房子是20多万，20多万呢，在县里边能买一半这个楼房了，实际上他再加点贷款，他就已经可以了。所以这个村庄的这个和乡镇的在县城买房子挺多，所以。我看到我的这个老家的人提着钱就直接就去买房的这个，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农转非、城镇化、人口流动其实还没完成，从村往县，从小城往大城市，从大城市往一线城市或者往北上广，整个的过程啊还在顶着房价往前走，我觉得这个需求还是存在 的。它的这个路径啊，它的路径可能不是你讲的这样，你比如说你们县的农民工。他在北京工作，他可能希望在北京买房。 他还真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学。 嗯。 因为村里边的小学和中学啊，现在没有城市户口，直接全部国民待遇，就是去城市里面去上学了。你同样跟城市里边的孩子一块儿去高考。 嗯。 所以这个对他在城市里面买房的激励是非常大的。 嗯。 他一般有2个孩子，他说我一定要让我其中一个孩子上大学，我要在那个地方去陪他，让他从小学开始。因为如果在村里上小学是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 听了半天，马老师，你这意思是不是说还得买房啊？ 这个就是你不要看短期，因为我今天写了个文章，我就说你看现在媒体报道说北京房价在跌啊，然后3、4线的在猛涨，但是我说你不要被这个目前的这个 表面的 现象蒙蔽。为什么呢？以后人一定是往大城市流的，就是大量的就是中国的城镇化的人口一定是大量的会进入大城市， 那就是说北上广深的房价毕竟最后是打不下去， 还得往下走。所以我讲，我就说， 而且这会儿是买的好时候，是吧？ 这会儿不见的。就是我们现在来讲， 搞乱国家政策啊！ 我们现在来讲，就是你看你比如说89年的时候，那你认为1900很贵，后来涨到5000，后来涨到10000，后来20000，后来现在北京房价均价67000，到这个时候，但是你看，你每年都觉得房价很贵，就是。你在那个每一个你在当下的时候，你总觉得贵，包括你现在认为2017年北京的房价仍然很贵。所以我给很多人讲，我说你们怎么才觉得不贵？你开车的时候，你老看后视镜，你往后看，你往前边看，你发现你总是很后悔，我为什么没在2016年买房子？为什么没在2015年买房子？为什么没在2014年买房子？你会发现以前的价格都是便宜的。所以我给你们俩出个题。5年以后，你们认为你们怎么看2017年的房价？我觉得这个题如果有答案了，你就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做。 哎，也不是说 东京有过那个例子， 哎， 那真夸他就下来了。 东京这个我经常讲这个中国房地产的情况其实跟日本不一样，因为日本是两个都出现转折点，第一个城镇化转折点，就城镇化完成，第二个人口转折点，人口往下走了。中国的这个第一个城镇化没有完成， 对， 第二个人口转折点 放开了，又放开了， 人口转折点也没完成。 嗯， 你看这个的话，你看你发现一半跟美国的